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调频 94.5 兆赫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大城小事，我是季彤。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今天是我和于飞在这儿和大家一起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出现的比较少。 没错。 今天跟大伙儿聊点什么呢？我们首先呀看到了一个就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话题， 什么呢？ 这些日子，这一周啊，这以来最热的话题应该都是关于奥运会的。 没错，没错。 看到咱们的奥运健儿们在这个奥运赛场上为国争光，取得胜利，我们都是欢欣鼓舞的。我记着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这边一边直播啊，然后对面的那个电视屏幕还在直播着这个乒乓球比赛。结果一出来，这个马上跟大家去汇报，然后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在互动的时候给我们也会发了一些比赛实况。 哎，是的。 对，这就是现在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个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的成绩越好，就受到的关注越多。和他们相关的一些话题也会延展开来。 除了奖牌之外啊。 对，你比如说在这个奥运会上，咱们那个射击运动员杨倩啊，两块金牌，对吧？ 是一个单人的，一个团体的。 就成了咱们中国体坛的第一位的00后的奥运双金得主。 是的。 对，这个是很了不起啊。这么年轻，比赛当中他头上戴了一个发卡， 小黄鸭的吗？ 是一个小黄鸭的造型啊，另外还有一个胡萝卜头的那个 头绳， 胡萝卜造型的头绳， 是， 结果就被大家发现了。 这个女孩子特别关注， 对，说这个太青春了，太可爱了。那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也介绍了，她说这个两个不是我随便戴的，我是刻意选的。他是我的幸运发卡 哦，其实好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哈，是考试的时候也穿上一件自己平常能带给自己幸运的颜色的衣服啊，裤子呀，或者是配饰之类的， 幸运物嘛，是吧？我的幸运物基本上就是大馒头这些， 可就是考试之前先啃一口大馒头。 对，要不然肚子里一饿吧，就做不出题来了， 太实际了。 这个话这么一说呢，杨倩同款发卡和头绳就立马成了线上线下的一个热销爆款了。咱们北京的很多商户也特别的这个，你怎么说呢？这个看到了商机，然后连夜就从厂家去订货。这个商品据说现在已经供不应求了。 哎呦，是吗？ 是在某电商平台上，您可以搜索一下“小黄鸭发卡”，这页面中就会出现上百家店铺都在销售啊，就是杨倩在比赛的时候戴的那个同款的小黄鸭发卡。那么商品的宣传图也都换上了杨倩比赛时候的照片， 都说自己家的发卡就是杨倩同款。 你不知道他们给人家杨倩那个 代言费没有哈？ 肖像权的那个费用没有啊？那么很多的商标的名称上也加上了杨倩同款，什么奥运冠军同款这样的字样。其中呢有多家商铺的月销售量，他因为他那上有记录显示在4000件以上。你就算说发卡这一类的它小商品价格不是很高，但是架不住它量大。一家北京的网店经营者说，最近几天这小黄鸭发卡和胡萝卜头绳，我老想念成胡萝卜头胡萝卜头绳啊，已经卖爆了。北京的现货都卖光了，现在呢您要是下单您得等着，他得从他的那个就是批发的那边，从浙江那边发货。 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义乌小商品城哈。 对，从那儿发货。这店主说也没想到能卖这么火啊。这店里头原来有几百件的存货，结果现在是被一抢而空。这两款商品呢在网上火爆之后，许多商家就跟潮流啊开始售卖。为此呢，这个他们也将商品价格进行了调整，因为大家都卖嘛，那都想快点卖出去，多卖一点。所以就是咱拿这位电商举例吧， 他把价格往下调了调。 嗯， 你不是卖18.5吗？ 嗯， 我卖18.2 啊，便宜3毛。 哎，就大概我这个瞎这个举例子啊， 啊， 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并且呢，如果单买一个，他也给包邮。 那也真好啊。 我不知道这邮费得多少钱哈，这是不是比这一个发卡的这个钱还要贵啊？ 嗯， 那么由此呢，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那在商品的评价当中，很多买到这个同款发卡的人就留言了，他说：“哎，这个发卡我觉得特别好， 嗯， 我要像杨倩一样啊，我要向她学习，我也去拿冠军。”哎，另外也有人说，我需要和杨倩一样那么好的运气，我和冠军拉近一下距离吧。 还真不知道这个发卡买来真的能有这样效果吗？ 哎，从心理上他是这样的一种，哎，这个很高兴的那种感觉吧。 嗯， 哎，在这个百荣世贸商城的这个饰品广场，这就是实体店了。有不少顾客也是专程为了买这个杨倩同款的发卡和头绳来的。 嗯， 那在询问了多家店铺之后，一位00后这个小女孩小孙终于拿到了一款这个饰品店里头仅剩的最后一个小黄鸭发卡。 嗯， 你看看这家伙，这太卖得太火了。他把这发卡往头上一戴，对着那个手机镜头就兴奋的来自拍。哎，现在女孩子买了东西是不是都这样？ 嗯，第一时间马上拍一下照，然后发到朋友圈里， 哎，对吧？你看看，这个是一个小姑娘特别开心的那种状态哈。那么小孙刚发完朋友圈，唰唰唰一看，600多个赞。 嗯 嗯，不光是杨倩的这个小黄鸭发卡和胡萝卜头绳啊，被中国健儿带火的这个商品吧，还有那个陈梦的同款乒乓球拍项链， 哎， 啊，还有马龙的同款乒乓球拍，还有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同款中国红口罩和队服， 哎，这些都成了大家这个追求的一个东西了。 那天在咱们单位大门口碰见几位体育台的同事，哎呦，他们戴着那个同款口罩 哈， 一趾高气扬的。 但是我们很羡慕呀，嗯， 就是啊，我们说，哎，要不然你允我们一个吧？他说，我们每人就一个，哎呦，那个傲娇那个劲儿可凡尔赛了，我跟你说，哎，这个反正是这个奥运场上咱们中国运动员的这个出色表现， 嗯， 就使得他们瞬间收获了无数的粉丝，成为了人们追捧的国民偶像。 没错哈，嗯， 与之相关的奥运产品也出现了一些热销啊，就连那个运动员们的珍珠美甲和发型也得到了人们争相的模仿， 嗯，是包括那个杨倩的美甲， 对， 还有乒乓球选手刘诗雯的美甲，都是上了热搜的， 是吧？你看人家那个做的这么好，人家做完了以后怎么就得冠军了呢？是吧？你看我要做一个，待一会儿我是不是我能，哎，能买着点好吃的？ 那可以试试， 好嘛， 我给你来涂点， 嗯，我还真不敢。哎，有网友就说了，这是一种别样的精神寄托， 嗯， 是对于国家荣耀的荣誉感的那种支持。 没错哈， 哎呀，就是真的是一件小小的物件，它在这个某种条件之下， 嗯， 就会对一个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觉得还挺感慨的， 是一种激励啊， 是吧？其实你要仔细回想回想，在生活当中， 嗯， 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物件， 比如说 自己特心爱的那种， 哎，看到它就突然有热情或者有动力去做什么事儿， 嗯，是吧？于飞，你有没？ 哎，那我还得想想哈，一会儿想起来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一下。 哎，我有一个那个手链，它是一个就是皮革制的， 嗯， 它是缠在一起的，然后呢两边是一个银饰，就是它不像男生戴的嘛，不像女生戴的那么细致， 嗯， 就是挺粗糙的。哎，但是呢它可以绕在这个手腕上。我为什么喜欢它呢？ 嗯， 我就看到那个原来是一个就是一个影视还是一个小说里我忘了，就是有一个人他的那个也是类似的这种皮质的缠绕的这样的这个手链 是在景区买的吗？ 不一定。然后他可以把它打开以后变成一个细比较细又很结实的绳索 啊， 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他可以比如说自救啊，或者说是用一种工具啊，当做一种工具来使用。 嗯， 我就比较喜欢这一类的东西。你比如说我还有一个小的那个瑞士军刀， 嗯， 虽然它小，但是呢它有很多个这个配件，就是比如说除了那个刀片之外，以后它还有一个小的十字的螺丝刀， 哦， 还有一个小的开瓶器， 啊，还甚至还里边还插着，还能拔出一个小牙签来。 哎，你看男生喜欢的东西都是比较有 就工具感的、 就是、对工具感的是，但女生肯定不是喜欢这种东西了。就女生幸运物可能有的喜欢洋娃娃 啊，那是 你像我去出去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抓娃娃那个机器， 嗯嗯， 就虽然可能花的钱要比抓上来那个娃娃还要贵， 你抓着过吗？ 但是真抓到过 啊， 这个还看技术的。 嗯，那你还可以，我抓过几次，一次也没抓到。好吧，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您有没有类似的这些小物件？ 嗯， 还自己特别心爱的， 是您的幸运物。 哎，对，您把它当成自己的幸运物，或者说确实你还伴随着它，你老碰上好多好事儿啊，比如说，嘿，戴着这个戒指，结果后来找着女朋友，是不是厉害了吧？所以 你都戴戒指了，还能找到女朋友？ 没女朋友的人不能戴戒指吗？ 那就看您戴的是哪个手指。 哎，对，有这个讲究吧？ 是 吧？ 嗯， 我一般都戴大拇指，所以这也不好找，那叫扳指啊。 没错， 开个玩笑， 这暴露年龄。 哎，这好家好几百岁了，就感觉，嗯，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 APP 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来和我们互动。 嗯，除了奥运会，大家其实还挺关注即将在明年举办的北京冬奥会的事情。 那是，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仅有不到200天的时间了。那中国第一代滑雪医生傅岩啊，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滑雪医生是怎样练成的。其实，在比赛赛场上，我们看到的都是运动员的表现，其实，在他们身后也有许许多多一群人为他们付出。 哎，就是比如说在比赛过程当中， 嗯， 有些什么意外，如果运动员受伤了，那一定是要有一个随队的医生， 嗯， 随时为他处理。 是的，除了医生还有很多的保障人员哈。 嗯， 这位滑雪医生傅岩就说，在赛道上一旦说运动员发生了危及生命的情况，我们必须是在4分钟之内到达运动员的身边，并且快速准确的做出判断。 嗯， 但是冬奥会不同的一点就是要在-20-30度的一个环境当中， 哎， 所以晚一秒都有可能给运动员带来生命威胁。 对，你比如说一些球类运动，它比赛场地就在一个比较固定的地方哈， 嗯， 在体育馆里头，这还好说。 对， 你像那个冬奥会的 滑雪、嗯， 高山滑雪，从几百米的高度然后下降，这个你这医生他怎么保证这4分钟？他是不是得随时跟着走？ 是啊，所以医生唯一要做的就是快，更快， 哦， 没有就是更快，只有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啊， 没错啊。 那如何让滑雪场上的这种救治变得更快？滑雪医生傅岩就说，在医院里啊，医生能做到又快又准，但是在滑雪场上，医生必须还有很多其他的步骤，比如说摘掉手套， 嗯， 然后跪着趴着甚至是侧着身子来操作， 嗯， 所以就面临一个问题，没过多久手就会冻僵， 冷啊， 嗯，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救治，所以他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还要用假人不断练习， 哦，拿那个模特。 嗯，这个傅岩就说呀，成为滑雪医生是没有捷径的，在救治演练的过程当中，队员们曾经在教练的带领之下背着15公斤的医疗急救包，然后去专找那些难爬的山去爬。 嗯， 进行救治的时候呢，也根本来不及喘匀气息， 哎， 只有在这样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的去演练，才能应对赛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 这么一说吧，就那个这叫什么？这个滑雪医生哈， 滑雪医生， 他感觉更像那个部队里边的那个医护兵， 嗯， 是吧？ 嗯， 他得随时这个观察着有发生了情况，那随时就得冲上去抢救啊。 是，所以对他们来说，不仅要救人， 对， 还要去会这项运动，你得至少会滑雪， 哎，是吧？你得跟得上哈。然后经常咱们在那个影视作品里看到，那个时候就会有人焦急的喊，嗯，医护兵，医护兵，是吧？哎，你就赶紧得冲过去救治。 是，所以据傅岩还有一次这个回忆哈，他在一次训练当中就被撞飞了， 嗯， 摔出去了5米远，最后经诊断呢，他肩膀骨折，必须要静养， 对，不能让他动会儿啊。 嗯，虽然作为医生，当时呢他也知道自己的情况哈，但是静养就意味着不能去训练了，不能训练呢就跟不上进度，那可能就会被淘汰。 哦，就他们这个滑雪医生里边也有一个竞争是吧？ 嗯，是的，因为运动员的训练是持续的嘛， 嗯， 所以当时家里人也叫他说别再滑了啊，但是只有他的爱人坐在 在旁边就没说话，是既支持他又心疼他。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傅炎就说我不能放弃。 是， 嗯，凭着这种拼搏的精神，傅炎最终成为了中国第一代滑雪医生， 这是很了不起的。 嗯，也是中国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的一员。 嗯，明年冬奥会开幕以后就得看他们的。 是的，去年和今年哈，傅炎作为这首批高山滑雪医疗保障队的队员，参加了第14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和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的医疗保障工作。那站在海坨山上哈，他就说啊，看着眼前的赛道，回想起了训练中我流过的泪、流过的汗、流过的血呀，为了服务奥运这四个字。他说我无怨无悔。 嗯 嗯，所以他傅炎也说啊，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在北京冬奥会上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第一代滑雪医生的风采。 你看， 嗯， 就是一个冬奥会其实带给一个国家的这个变化和影响很多， 非常大哈。 哎，这个最典型的北京奥运会啊， 嗯， 然后它带给人们的这个变化特别的这个持久，而且啊，在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就是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开幕之后， 嗯 啊，有很多很细心的网友，我觉得啊，他们可能是在当地吧，就在街道上街拍了一些这个凡是带有这奥运元素的一些内容吧，他们会做一些街拍啊。有一个照片就特别有意思，他拍了一个就是不是运动员， 嗯， 一看那个就是一位随着运动的团队来工作的工作人员 啊，哦，保障人员， 哎，也是像我一样胖胖的一个大叔，然后他背了一个黑色的包， 嗯， 那个黑色的包后边的那个标还是那个大京字儿的那个北京奥运会 啊， 下边写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个标志， 这是带着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去的， 那就说明他这个包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期，他不管是吧领的纪念品啊，还是自己买的，还是发的工作用的呀， 嗯， 北京奥运会是2008年， 2008年，嗯， 是吧？啊，然后2012年、 2016年、 2016年的奥运会，这到本来应该2020年啊，改到今天的，这都十几年过去了， 是，嗯， 他还背着那个包呢，是吧？这个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哎，由此呢，有些网友在他这个帖子下边就说：“哎呀，我这还有一个街拍的图片， 嗯， 是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也有一位外国记者也背着这个北京奥运的包。嗯，你看这个奥运会的影响， 对大家的这个影响是深远的哈。 没错，所以说有些东西对你的生活、工作乃至。往大了说吧，乃至人生， 嗯， 你想这十几年在人的一生当中的也算不短的一段距离了，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咱们也可以回忆回忆啊，您自己最心爱的小物件或者说自己的幸运物，然后呢把内容发上来和我们互动。哎呀，接下来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还是跟奥运有一些联系的。 嗯 啊，前门西河堰有一处普通的院落啊，在这儿呢，有一位手艺人，哎，这个手艺人呢，他是面人徐的传人啊，他的名字叫徐海峰， 嗯， 他正在细心的雕琢着自己的冰雪项目面人作品，哎，这些作品的内容呢还挺丰富的啊，这些小面人啊，就把这些这个运动的这个状态都给他表现出来。咱们还记得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有那个好多好多小人儿，当然你是因为那个距离特别远，在体育场里看着他特别小， 嗯， 用了他们特别他们在他们的娱乐界特别这个被大家喜欢的一个方式叫超级变变变， 哦， 用那个方式来模拟了这个各个奥运会的运动项目的那个图标， 嗯， 哎，所以都是那个小人的组合， 就由线条构成的，啊， 对对对， 嗯， 咱这面人呢是咱们的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民间艺术，哎，是属于非遗项目， 算是文化瑰宝吧， 哎，对，他， 嗯， 也可以用来表现这些奥运会的项目，当然咱们表现的是即将在北京举行的那个冬奥会的项目， 嗯， 有这个速滑的啊，有滑雪的，还有打冰球的，哎，这你想这一场冰球比赛双方也不少运动员呢，这要是把整个一冰球赛场上的运动员都给捏出来也不少，哎，个顶个的全都栩栩如生。另外呢还有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冬奥会的吉祥物那个冰墩墩和雪 融 融， 雪 融 融，哎，非常可爱， 对，这是有知识产权的啊，这当然不能随便捏，肯定是这个经过了申请的。徐海峰介绍说明年冬奥会上刚好呢又赶上了虎年春节，所以呢他就用老虎的形态做 各种运动项目的造型啊，他捏的不是小人，是小老虎啊，当然是一个人形化的小老虎，我估计就站起来那种啊，不会是四脚着地，是两只脚着地的那种，也寓意着咱们的运动健儿能够虎虎生威。 嗯，好寓意。 嗯，徐海峰今年是年过四十啊，这个专修面人已经有20多年了，从小就是业余爱好捏面人啊，就是从父亲那儿得到的启蒙啊，他父亲也喜欢捏面人。那老人的初衷本来是哄孩子开心，没想到这竟然成了徐海峰日后吃饭的家伙事儿，像面人徐了嘛，是吧？ 哎，传承下去了， 都有招牌了啊。嗯，那心灵手巧的徐海峰呢，很快就吃透了父亲的手艺，捏个孙悟空啊，哎，捏个猪八戒呀，这个已经是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了。那多方拜师学艺之后啊，因为这个捏面人的这个手艺啊，它也传播的很广，很多这个民间的老艺人的手艺是特别好的。 嗯、 学了很久之后，徐海峰就把自己的手艺作坊摆到了王府井的小吃街。哎，你们都在那儿吃面。吃那个面食，我在这儿捏面人， 哎， 我这个是看的，不能吃。5年下来，徐海峰的手艺在这里得到了实践，有好几千个各具风格的面塑作品，一改传统的人物造型，通过像这个面艺建筑啊，啊，捏个面艺葫芦啊等等、哎，这个与面艺结合的创新方式，摸索到了传统民间工艺的时代脉搏，可以说让人耳目一新。 哎，就传统和现代相结合。 对，徐海峰说了啊，这个面人呢，按照它的功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用于收藏的、一类是真正可以吃的。 哦，真的可以吃 啊。对，山西陕西的面人是实用的艺术品。 那如果那么精致，我还真舍不得下口。 是，它那个造型，就是捏出来以后在锅里蒸熟了，你可以吃，但是你也可以看啊。当然，如果是真的就光看着就有点浪费了。那么另外一种呢，用于收藏型的，哎，这个还分插柜的和摆放的。什么叫插柜的呢？就是说它捏出来以后呢，它这个下边有一个小柜，就跟那个雪糕冰柜似的啊，插着一个小柜，然后这个得固定在一个，比如说一个小台面上， 就跟那糖人似的。 哎，对，还有一种就是直接摆放在这个台面上，摆放在桌子上，哎，然后呢，你可以随时的还可以拿起来把玩把玩吧。 嗯 嗯。那么徐海峰说，过去父母其实并不赞同他就干这个营生， 为什么呢？ 说因为老实年间这个，哎呀，这个行当他是就是没有办法，为了谋生才会去干。 哦、 说这叫只为谋生故事，含泪走四方，走街串巷，是吧？这个属于比较被人看不起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只能是养家糊口， 不能登不上 大雅之堂。 嗯， 当然现在社会变迁了啊，这个现在咱们说了，面人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也很受国家的重视。 是的， 哎，这小玩意儿也能走入艺术殿堂。随着自己对面人艺术的理解的提升啊，徐海峰不但是场店、新东安等一些庙会的邀请对象，还曾经在南锣鼓巷开办了自己的面人工作室。 嗯， 那这个时间呢，又可以追溯到2008年了。在北京夏季奥运会前夕，徐海峰用3个多月的时间里，创作了一组大型的面人作品，叫《团结和谐中国年》。 嗯， 啊，原本独立单一的面人呢，在他的巧妙的这个构思当中，成为了一个大型的作品。啊，比如说吧，在承贤街那牌楼底下，有放鞭炮的。有贴对联的，有舞北狮的，有划旱船的，以及天桥的八大怪等等这些这个传统的项目，把它全都集中在这一幅作品当中，是融为了一体。 哎，越来越丰富了。 嗯，现如今北京冬奥会又马上要到来了啊，这个所以呢，他们又行动起来了，设计各类的冬奥小老虎啊，教社区居民们一起捏面人。捏面人这个事儿特别容易，是特别容易干哈，你只要和一团面就可以了， 没那么简单吧？ 当然，那个捏面人的面，可能它有一些特殊的方法哈。那么，徐海峰施展他的巧手，用传统的面人技艺，将他的奥运情节往四方传递。 嗯，说真的，这些会捏面人、会捏泥人，还有糖人， 是吧？ 画糖画的、剪纸的，真的是文化瑰宝当中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 对， 就是组成部分、哦、 他们会捏、啊、 嗯， 我会吃， 都是心灵手巧的能工巧匠、 哎、我明儿就上，就那个刚才说什么山西陕西的这个面人 能吃 的， 您得去那儿看。 好吧， 您捏完您就吃了。 这个赶不上我吃吧，挺贵的，我估计。嗯，这个 吃不起。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哎也参观参观，尝试尝试。反正这个叫什么，艺多不压身吧。哎，学点小手艺，自己做点小玩意儿，这个生活当中乐趣就会很多很多。 再来说说关于地铁的事儿哈、 嗯， 可能看综艺的朋友们知道有一对这个网红综艺的这个脱口秀演员有一个外号叫雪国列车的 啊，这不是王建国和那个 李雪琴是的，他们俩也有一对组合叫这个名字，但其实在北京真正的雪国列车真的来了。 哎，这雪国列车还有一部电影、 哦、 啊，这是一个外国的一个电影， 是哈， 好几年前上映的，它带有那种科幻色彩的这个影片。 嗯， 咱们说的这个雪国列车 是真的地 现实当中的， 对，是真的地铁、 嗯、 就在今天上午，地铁十一号线西段首列车在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下线了，包括变频空调还有可自动调节亮度的地图屏以及车内 5G 天线等新技术首次在北京地铁列车上亮相了。 哎，这厉害了啊。 对啊，这也让十一号新车充满了科技感啊、 嗯、 科技改变生活，没有想到现在的地铁越来越科技感十足啊， 是吧。为什么说它是雪国列车呢？首先它这个外观啊，弄的是蓝白相间、 哦、是有点像雪花的那种颜色、 哎、蓝天下的雪地、 嗯、包括在车厢的顶棚上面也有雪花的造型、嗯、 对， 这个预计现在是下线啊，预计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十一号西段将开通试运营。 嗯， 这段地铁也叫冬奥支线。 哎，这是它被称为雪国列车的第二个原因。 是的， 嗯， 也是本市第一条智慧轨道交通示范线路。 哎， 那说说这个线路起始在哪儿啊？北起模式口大街， 模式口 对、 啊， 南到新首钢站。 哎，这个新首钢桥也最近也成了网红了啊、 嗯！ 昨天就在节目互动的时候，好多朋友晒那新首钢桥的照片啊。 哦， 嗯， 一会儿我去爬楼看看， 这儿能看得见吗？哦，你说爬这个楼？ 对对对， 我以为 爬我们听听 FM 里面的那个聊天室的楼。 啊、哦，我还以为你要爬到咱们这个楼顶上去。 那爬不上去， 太远了啊。 这段路其实还不是很长啊，线路的全长是4.2公里， 嗯、 设了模式口、还有静安桥、还有北新安路以及新首钢四座车站。 嗯。 十一号线的西段采用了 A 型铝合金地铁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为每小时100公里。 哎，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啊，是可以实现有人值守的自动运行系统的地铁车辆项目， 嗯、就跟咱们开车那自动驾驶似的啊， 就是有人，但是它其实是自动驾驶的。那十一号线西段车辆设计呢比较清新灵动啊，车头是用了一个我们的国宝大熊猫的形象，车厢内外呢都采用了蓝白两种色调。 嗯， 那蓝色的车门与白色车身协调搭配。 哎， 蓝色呀寓意来自天空蓝，那白色呢取材于纯洁的冰雪， 是的， 这也象征着冰雪映照下湛蓝的天空， 雪国列车嘛。 而且您觉不觉得白蓝搭配就显得非常干净和清新？ 对， 走进车厢呢，就向上看哈、啊，车顶的照明灯设计成了那种雪花绽放的造型，简洁明了，并且呢又凸显大气。 嗯， 哎，车门口的这个扶手杆啊，设计成了冰球杆的那个造型， 就是打冰球握在手里的那个啊。 对， 就不知道有没有下边那个打那个跟那个那叫什么牛角似的那宽的那一部分啊？ 那应该没有吧？握起来不太舒服。 对， 那列车在设计中呢，还融合了这个浓浓的冬季冰雪元素啊，仿佛是一列穿行地下的雪国列车、 嗯、 所以我们也给它起了一个这么好听的名称。 对，再加上里边一开空调啊，这大热天的您要坐一趟这挺舒服的。 是的哈、 嗯、 与新开通地铁线一样，十一号线列车车门上方也使用了 LED 的电子地图屏，不过呢这块电子地图的功能啊又迎来了一次升级，屏幕上不仅可以显示线路图和车站的地图，还能显示出每节车厢的拥挤度。 哇，就是您可以选择一下，看看哪节车厢它没那么多人， 嗯，人比较少哈， 哎，往过串一串哈， 嗯，也就千万别上那个季彤老师在的那节车厢， 我这一人得顶两仨人的地方， 俩三人， 一群人是吧？ 就是一堆人， 好嘛。 通过这个地图屏啊，乘客可以找到临近更为舒适的车厢来乘车， 嗯、 屏幕上呢还可以根据车内的光线强弱来自动调节显示亮度，减少屏幕晃眼的情况发生 了，多好啊！ 这简直像一部手机屏幕一样， 是吧？ 太智能了， 功能太多了。 是的，在车厢的天花板上呢，还安装了 5G 室内天线的小圆盒。只要说啊，乘客坐在列车上，那不论列车开到哪儿，您的那个 5G 信号将一路满格。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挺这贴心的啊。 是啊， 哎，我们现在坐地铁就是 经常没信号， 有时候苦于哎这一段地段它信号就没了啊、哎。这个到了车站的时候，可能哎这个信号又好一点，所以如果有了这个5G 信号的这个装置，那 信号能更稳定哈， 全程都能够特别稳定。 嗯， 哎，说了这么多都是跟奥运啊和冬奥相关的。其实咱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也是由这个奥运引起的， 是、 啊、一个小物件嘛，人家奥运 从那个小黄鸭开始啊。 对，那看看朋友们都有什么心爱的小物件。 是的，刚才有朋友还问今天聊什么呀？主要就是聊一聊互动话题，您都有哪些喜欢的小物件，或者是伴随你很多年很长时间给您带来了幸运的小物件啊？ 哎，我这现在只能看到快乐大哥在那儿说：“哎，季彤和于飞不来个工作照吗？”您不知道我们俩的这个状况啊，我这边值机，我挺紧张的，因为我值机的时间比较少，我们这还真顾不上照相。 一会儿我们那个就广告时段，看看能不能给大家 对对对 拍一张合照、啊 是吧？我不像某些主持人那么特别自恋，老没事发个自拍的照片发上去哈、啊， 我和季彤老师都属于有求必应，大家提出来了， 哎、对对对， 我们就得努力。 提出来，我们会努力去做的啊。 是的，那看看互动、大家的互动留言吧。 好， 空城只有旧梦在，就说喜欢的小物件，比较喜欢自个儿组建的第一架穿越机。 穿越机， 哎，还有各种这个修机的工具 啊。我不明白这个穿越机是什么概念？您是组建完了以后就坐在里头就能穿越了吗？ 应该是不是那个意思？ 还是说一个小模型什么的？ 对，类似那种像现在乐高啊或者一些拼的小、 哦、 小玩具，应该拼成了一个穿越机。 好吧，好吧，啊。然后相偎相依说：“我有一个铜葫芦，上边有5D铜钱啊，买的时候没花几个钱，哎，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挺好玩的东西。 哎，他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啊 哎，是吧？是一个这个还带着那个还带着点装饰物，哎，这个铜钱还挺好看， 有点像他的钥匙链儿、 哎，对，这个是个吉祥物啊， 是哈。”哎，红果说他是喜欢的小物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工艺美术商店买的2把折扇、 哦， 哎，留作了纪念，感觉很好。 哎，真的，女士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折扇，还带有的还带点香味儿什么的。好像说那个木头是就是叫香木的， 是啊，上面还有很漂亮的图案哈， 是吧？哎，这位这个回哥啊，回哥7906KH 这个名字起的这么复杂，他说我喜欢的是收藏。藏的几款不同的啊，几把款式不同的瑞士军刀， 哎，这跟您的一样， 哎，对， 您的爱好一样啊。 说还有70年代从日本带回来的那个小文具盒，是只有8张大小，里边装着一个装着有卷尺、胶带、胶水、直尺、裁纸刀，还有拇指大小的订书机等等。 哎呦， 出门 8张大小能带这么多东西 啊？对，说出门带着办事啊，还挺方便的。啊，这个是。又实用，它又能够成为一种回忆、啊。 是证明我去那儿旅游过、玩过哈、 哎， 也是看到它就能想起当时玩的情景。 我现在手头留的这把军刀就是1999年、那个刚才我说那个小瑞士军刀，去德国那个斯图加特，然后在当地。那个一个小店里买的，在当地我不知道它算是便宜还是贵，大概是25马克。 这和人民币多少呀？ 如果按当时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概相当于100多块钱。我觉得好像 还 挺便宜的， 对，还挺便宜的。 啊、对对对。 重置昵称 U4VS 说，就是各种钥匙扣吧，比如说哆啦 A 梦的，还有。皮卡丘的，还有铁臂阿童木、 哎， 都是那个动漫人物、啊、 是吧？哎， 应该是个男孩子。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也是这个原来文艺广播，现在应该是在交通广播和新闻广播，好像都做节目的一个主持人，大家也都应该很熟悉，叫王一。他就特别喜欢收藏钥匙扣，他的那个工位上那个钥匙扣就是常年在那儿摆放的，我觉得就得上百个。 哇！ 啊，各式各样的，特别的漂亮。 我现在用的钥匙扣是在去玩逛那个故宫的时候买的，是一个。小皇后的那个小模型啊， 哎、 特别好看， 非常的不错。 是， 啊，还有用户5155说，就是他就打了三个字，冰箱贴。 哦，冰箱贴。 我发现出去旅游必买的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旅游的产品，就是冰箱贴。 我现在那个电脑主机上贴着不下10个冰箱贴。 因为它上面可以，就是真的可以换各种图案。 对，这个倒不是我自己是喜欢收藏这个，是因为好多同事休假出去转一圈回来送个小礼物，基本上送的冰箱贴。 都送你一个冰箱贴是吗？ 对对对， 这玩意真的很好带。 哎， 然后还有意义，证明去过，真的是一个万能的小礼物。 确实你它好多冰箱贴是非常带有当地色彩的。你比如说我到日本去那个就是有一个熊的那个熊本、哎，就是它的那个熊本熊，那就是被这个当地人做成了各式各样的这个 小产品。 哎，那个冰箱贴的那个熊本熊可特别可爱， 嗯， 啊，随手揣买了以后又不贵，随手揣在兜里就带回来， 还比较方便，携带好携带。 对，贴在冰箱上一看，哎，这个冰箱上就是世界各地的那种感觉。好，咱们的这个节目时间呢到了，又该休息的时候了。 嗯， 一段歌曲和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大城小事。 一会儿见。 轴线跨越千年时光，新机场连起全球各方，冬奥会展现奋进力量，天安门焦距世界的目光，用地和拥抱西山下光，大长城燃起民族的脊梁，大运河泛起千层波浪，沿西湖迎来冰封四方。我爱北京今日的时光，金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我爱北京今日的时光，金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好了，朋友们，在一段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于飞。 继续聊聊咱们生活当中的小故事啊。这个现在去外边吃饭，这个可能也很多朋友啊会感受到，这些商家们，哎，这个怎么说呢，都在去这个去想一些办法，增加他们的那种叫什么呀，就是吸引力啊。那么这个但是啊，有一些这个做法，它里边它是不是做的合适 啊？ 这个可能还真是有待商榷。 比如呢？ 比如说吧，现在有一些萌宠餐厅。 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对，就是 餐厅里有好多小可爱的小动物。 你比如说，就我儿子他们这年轻的小孩，他们现在有一些就几个男生的聚会哈，然后他们就到一个能，就拿他们的话说，可以撸猫的地方去吃饭，就是在这个吃饭的地方 边撸猫边吃。 它应该是个餐厅啊，但是在这个餐厅里有很多可爱的小猫咪。然后呢，哎，这些孩子们在这儿，在比如说你等餐的时候啊，甚至说吃完了以后，在这儿再逗留一会儿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和这些猫咪们去玩啊，互动。那么这个现在这种可能还挺多的，而且还不仅仅是像猫猫狗狗这一类的哈。比如说吧，在华贸天地的一个叫做一家叫做爬宠精酿餐吧里头，哎，就有很多的这个小宠物啊。 爬宠，那看来他们家的宠物都是爬行动物喽。 哎，像什么花枝鼠啊、龙猫啊、这个鹦鹉啊、兔子呀、还有那个甚至还有那小雕啊、小香猪啊、科尔鸭呀等等，品种还不少啊，都是所谓的那个萌宠。哎，这一些特别可爱的小萌宠们是可以吸引到这个消费者的目光的。哎，有的人可能就单纯的就为进去看看啊，也有的人就是哎看看，那干脆就在这吃吧。 哎， 在店里就餐的一位市民玉女士就非常高兴的说：“哟，说孩子们特别喜欢上这地方来，他们玩的可开心了。”那么除了有老师啊在这科普有关小动物的一些知识以外，那孩子还能跟小动物互动，哎，挺有意思的。另外呢，像在网上啊，一些网络平台，哎，什么小红书啊、大众点评啊等等这些平台上，这家爬宠精酿餐吧已经成了网红餐厅了。店里呢有30多种萌宠和爬行动物，吸引着不少的父母带着孩子上这儿打卡来。那么记者注意到，这家餐厅呢主要分为两个区域，吧台所处的这个内。这个里边的这个区域，它设置有就餐区和玻璃饲养柜。这个关在柜里边的，除了几个正在处于发情期的宠物雕和龙猫之外，几乎全是一些有毒的爬行动物， 危险动物。 哎，这是不能和顾客去进行接触的， 只能展示。 对，只能展示。那位于商场里的这个外边的这个区域就热闹多了。这里的就餐区和互动区没有被隔离开。那消费者可以自由的和小动物接近，比如说那科尔鸭啊，它就在距离餐桌1米远的一个水池子里，它在那儿游来游去。 哎， 还有两只蜥蜴趴在没有任何遮拦的柜子上，小香猪就被拴在地上。 那来店里玩耍的小朋友人手一只这个小花栗鼠，还有小朋友把那个花栗鼠啊就带到餐桌上陪着自己吃饭。哎呀，这个反正就看着吧，他们打这个宠物消费的这个牌吧，应该说， 就是看准了，现在小朋友都比较喜欢和小动物玩哈， 消费的这个吸引力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就餐区和互动区界限模糊，宠物可以随意上桌的情形并不少见。 哎，是。 那么这个食品的安全和卫生问题又怎么保证呢？ 会不会不卫生不干净啊？ 工作人员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蜥蜴啊，还有这个其他的爬行小动物都是人工饲养的，完全和野外隔离，这个没有到过野外的环境，因此上呢是可以和人接触的，不会这个传染什么病毒。那这人家就问了，这记者就问了，说这个店里允许顾客互动的动物都是不会伤人的吗？说那你像你这个土拨鼠，它是不是 就会咬人啊？ 它会咬人啊？ 对 啊，他说啊，那这一类能咬人的动物是吧？哎，这个还有兔子呀、猫啊什么的，就是我们会给它打疫苗， 尤其是小的时候被咬过的，就会有心理阴影。 对，而且呢，会提醒大家说，哎，这个咱们只是以观赏为主啊。你所谓的撸猫啊，你还别真死气白咧的去抓它啊，它高兴还好，它要不高兴，它真的回头 没手就是一爪。 那么这个店员说呀，店里头除了营业时间内做好清理维护之外，每天闭店还会进行整体消毒，并这个说我们这些动物都是安全的啊，但是它也没向记者出示这个动物的免疫证明。 哎，那这也是个问题啊。 是的，也有人说，哎呀，你们这店里头宠物这有味儿，哎，说这个不太好， 哎，空气不好。 哎，对，记者走访的时候发现，餐吧内顾客用完餐的这个餐桌还没有被及时清理，再加上动物产生的那种本身的异味，店里的这个苍蝇蚊虫就显得比外边多。店内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拿着电蚊拍在这儿驱赶飞虫，也有工作人员频繁的清理地面上一些宠物的排泄物。总而言之吧，这种感觉就吃饭的地方弄成这样，我觉得还真的是有待商讨哈。 有一定问题存在的。 是的。那么越来越多的这种网红宠物餐厅到底是否合理合规呢？目前看来还是存疑的啊，存有疑问的。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副会长赖阳认为，消费者存在与动物互动的需求，那是宠物餐厅出现的一个原因。那尽管许多的消费者想亲近动物，但是如果餐厅的菜品低劣，那还是难以留住回头客的。 是的，不好吃我也不会去。 对对对，只能是把那个初次来这儿比较好奇的消费者吸引一下，之后可能人家就不会再来了。那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看来说，这个宠物餐厅里边的这个动物，它是否来自于正规渠道，动物究竟检疫情况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有合理的管控措施，诸多问题都不容忽视。 都是需要进一步来明确它的标准和规范了。 哎，对，这也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这个是吧，看到了这样的餐厅，还是碰巧带着孩子，孩子又想进去看看，您稍微的三思一下，哎，观察一下它里边这个环境，如果觉得实在是没地儿下脚啊，咱就别往里走了。 而且我觉得这种萌宠餐厅哈，其实要想喜欢小动物，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撸猫馆，你可以进去就是跟小动物玩啊。 对，我觉得对，从种类上来讲，咱别弄那么复杂。 对，你把它不同元素都拼在一起， 对吧？刚才说这一件有点太复杂了，我要进去，我看了我都没有食欲了啊！这个有一些可爱的，能够激发人那个爱心的，是吧？这个能让人高兴的，咱们弄点这个，弄俩蜥蜴，我觉着，哎，反正我是有点 发麻。两只蜥蜴在旁边爬，然后金童老师在那吃饭， 要命了，这个 啃馒头。现在我们去医院都会发现，就是我们开始用那个刷脸功能了哈。 哎，对， 但是记者最近呢，在丰台右安门医院门诊一楼大厅的自动售卖机上看到这样的广告，说能刷脸千万别掏手机。 哦，这是为什么呢？ 哎，刷脸支付啊，帮助简化了支付流程，虽然也给居民带来了诸多便利啊，但是在医院摘下口罩刷脸支付的行为却显得有点不太合时宜。 哎， 这记者走访了北京同仁医院，就发现门诊大厅的入口就有一台 自动售卖机。机器上呢，整屏都打着支付宝刷脸支付的广告。那点击购物页面啊，首先就是来推荐刷脸支付。哎，下面用不太显眼的小号字体提示，可以切换扫码支付。 哎， 这个眼神不太好的，我估计都看不清吧？ 是吧？ 所以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呢，就陆续有三人啊拉下口罩进行刷脸支付。当记者上前去询问的时候，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就告诉记者说，刷脸支付很方便啊，也没有想到拉下口罩合不合适啊，就跟着页面指导来操作了。 哎， 真是这样，有的时候不会注意那个，我们只会注意屏幕当中的大字，下面那行小字可能就忽略掉了。 对， 所以当询问一些前来就诊的患者时，其中一位就表示自己从来不会刷脸支付，认为在医院摘下口罩会没有安全感，同时也担心刷脸支付带来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 是啊，哎，这个刷脸支付这个事儿呢，它是确实方便，但是由于现在的使用和管理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怎么说，不到位的地方吧。 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脸信息搜集之后用到什么地方了，这都是大家担忧的一点哈。那另一位患者就建议说呀，经常有好几个人凑在自动售卖机前研究怎么操作，那摘口罩会比较有风险吧。 哎， 医院啊应该注意提醒刷脸支付的患者别扎堆儿，严格保持一米间隔。那对于刷脸支付呢，记者也向支付宝人工客服去证实，目前刷脸支付需要露出全脸，并且在光线充足的地方才可以顺利完成。 是的， 所以说您不摘口罩光露眼睛那就不行了， 是不行的。 当然也有一种是瞳孔识别，可能会好一点哈。记者呢就摘掉了口罩进行刷脸支付的行为是否在医院被允许，去询问了同仁医院的前台，前台表示没有注意到此类情况。那当询问到门诊服务部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也表示之前并没有注意到此类情况，会进一步核实采取相应措施。 也就是说这机器是装在他们这儿的，至于这个机器怎么使用，其实他们也没太关注， 医生也没关注，也不管这事儿， 所以也没有相关的提示或者说一些管理。 是的，所以现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啊，医院处处严格落实疫情防控。那如果患者想要进入北京各大医院，都需要扫码登记，并且填写一大串的信息哈。那通过人工审核并测量体温才可以去进入啊。记者走访了多家医院，就发现医院大厅里循环播放着“请您在就诊期间严格佩戴口罩”的广播。但是呢，在这样层层防控严格把关的同时，你去摘掉口罩刷脸支付的行为，好像被大家默许了。 哎，这叫百密一疏， 真的是百密一疏哈。就这一个点你没做到，其他都做得很好，又提醒大家又严格这个防范哈。 对，所以就是防疫啊，这个措施和这种意识，我觉得大家都不能放松， 不能留漏洞。 对对，尤其是这个最近这几天啊，疫情呢又开始紧张起来了，所以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 是的，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啊。如果说作为我们个人来讲啊，他这儿有这个，我不一定就非得用这个，它不是唯一的一个方式，对吧？咱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啊，因为我知道那个自动挂号机啊，或者说那个自动打印什么那个的检测结果呀，或者自动交费的那个机器，它除了刷脸支付以外，还有其他方式的这个支付， 对，扫码支付， 对，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就如果觉得更安全，我们就这样做就好了。接下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朝阳宋师傅还人家还上图了，就自己喜欢的小物件， 手串， 手串，这个是个项链。 这个跟您那个不太一样，您那是皮带子的，他这是珠子的。 哎，人家这就是珠子的，这个是这个应该是，有一串啊，有一串是那个砗磲，看着样子像哈，有一个菩提啊，然后还有这个这是，我看着有点像是一个什么籽儿啊之类的，这些还真分不清楚。我比较好奇的就上面这个，这是一个微型的小收音机吗？ 好像是个小匣子，微型小匣子。 对，这 不知道是拍照角度问题还是。 对， 它的这个角度看过去，它那个小广播很小。 对，因为我们这个图片也放大不了这个，但是这都是可以随身带着的东西。对吧？挺有意思的。 是，请叫我兔子说他发来了一个图片，图片上是一个魔方。他说这算是我喜欢的一个物件吧，上班累 了就转几下，放松放松。 魔方，哎，我从小到现在啊，可以说从小到老吧，我就都特别佩服那会把魔方六面都能转成一个样的那个这些朋友。 您知道那个有口诀吗？ 啊，是有口诀的是吗？ 还是有一点点小技巧的？ 你会转啊？ 就是下上左右转一下， 哦哦哦， 它有一组一组，可以转过去。 就跟那个什么那个玩游戏那秘诀似的，是吧？ 嗯，对， 啊， 就是不是人家就是随便在那儿转来转去的， 哦， 是有数学技法的。 我的天哪，我这个我到现在才知道，这耽误了我30多年，要了命了啊！嗯， 哎，木子女子说，无论去哪儿都喜欢买明信片，然后呢去当地邮局寄回给自己家里啊，可以当做当地可以得到当地的邮章。 哦，就是明信片上会盖一个戳子。哎， 嗯， 有朋友是有这种这个爱好的， 收集这个明信片的爱好哈。 嗯嗯， 除了那个刚才咱们说的冰箱贴，明信片也是各大旅游景点就常备的。 对 对, 对，这个虽然现在都是网络化了哈，啊 嗯， 都是那个都不兴写信，这个寄卡片什么的了。但是你如果说，哎，到一个地方有一个纪念物，它还是一个这个挺好的回忆。 嗯， 我记着我前两年吧，我到了那个就是婺源， 嗯， 到了那个黄岭那个，因为它在一个山，几乎是就在山顶上那个村子， 嗯， 它整个都在山上，就是你站在某一个高度往下一看，就能哎，全村都看见了那个。 会当凌绝顶。 哎，对，然后它还有那个晒秋啊，那个啊，红色的辣椒， 嗯， 啊，金黄的那个菊花，还有一些东西，他们还有玉米什么的，他们都用那个特别圆圆的那个。就像咱们包饺子，它也不是笸箩，哎，反正也跟笸箩差不多吧， 嗯， 哎，特别圆，然后每家都晒到屋顶，或者说从那个就他们那个平台上搭出去一个架子，就晒的，尤其是你从最高点往下看的时 候，看那一片红色， 一片红 哈， 哎，看晒秋，这是他那儿的一个特点。那么在那儿，他的那个村子的边上，我印象特深，有一个小邮局， 嗯， 那个邮局呢，它是可以还在运营的， 嗯， 它不是一个纯粹说就参观一下的，那里边还有这个中国邮政的服务人员， 嗯， 他们干什么呢？就专门给游客去盖这个 邮 戳 啊，邮戳， 然后哎，门口有一个绿色的大邮筒， 嗯， 你可以选择这个，就都是那个黄岭的一个那个非常好看的图片吧，其中就有那些晒秋的， 嗯， 然后你选了以后，你还可以签上自己的名字， 嗯， 然后写上日期，再甚至写一些祝福的话，你可以把它寄给朋友 啊， 哎，也可以选择寄回自己家里，这个盖上那个邮戳，在这个邮政的体系里边，传送这么一趟， 嗯，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品。 现在都成为记忆了啊！我小的时候就基本上它真的是通讯工具。 哎，对， 那时候投稿啊，或者联系谁都是通过。 你是写明信片的吗？ 不是明信片， 是写信 、啊，对。 明信片它就可以不装信封里， 嗯， 哎，这个都写在这一张纸上。 是， 嗯，过去这个逢年过节呀，啊，什么纪念日啊，也有朋友不你懒得弄那个卡片， 嗯， 就写明信片， 嗯嗯。现在明信片，手账，还有一些小的小本儿，好看的本本，都是大家去，尤其是女孩子哈，常买的东西。 对，哎，刚才红果这个梳子啊说了是吧？ 没有 啊，是吗？他发了个图， 嗯， 特别漂亮的一个木头梳子， 哎，看见了， 哎，说是 在是手工制作的哈， 苏州买的手工制作的精美的梳子， 嗯， 我发现就这个木梳子也是各大旅游景点的一个这个旅游纪念品的标配 、啊，但确实这种木梳子就是梳起头发来比一些塑料的呀，嗯，那种要更舒服更养头发一些， 是吧？ 嗯， 哎，这个斯芬克斯说，小时候因为是男孩，和同伴玩刀枪打仗那是常事儿。我们家在楼上，邻居家是父母家同事孩子，都是女孩， 嗯， 有时候呢懒得下楼，就和这些女孩一块玩，由此我就喜欢上了洋娃娃， 哎， 但是家长不给男孩买啊，所以工作以后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爱好了，这是我收藏的小娃娃，这还都是外国的还有中国的啊，这个头上有一个尖儿的，这个是个葫芦娃吗？ 别说他喜欢的这个，哎，这个品种还挺多的， 一二三四五，还有俩特别小的，是吧？这是一家人吗？ 凑成了一套哈， 特别可爱啊， 嗯！ 男孩收藏娃娃、喜欢娃娃的真的还是不多啊。看了他的头像，这是， 嗯， 如果这是他现在的照片的话，好像这跟洋娃娃真的是好像距离比较大。他这个头像的照片戴着墨镜，上面是不是还有个礼帽？ 这个好像是一 个就是卡通图像哈，不是真实头像吧？ 什么？这下边是口罩还是胡子？ 看不太清我这边。 好吧，好吧。 哎，等你长大说，我喜欢的小物件就是真金不怕火炼的黄金戒指、手镯、项链、耳环啊，我每天都戴着，一直陪伴着我。这看来是一个爱美的姑娘， 对吧？女生有好多小首饰，这是很正常的。 哎，女生常逛的就是那种就饰品店， 嗯 啊，有耳坠啊、耳钉啊，就是会买回去，还有头绳之类的。 哦， 就您知道头绳吗？就刚才说您小老读那个小葫芦吧， 我就记着是这么说的嘛，人家。家的闺女有花儿戴，我的这个钱少我不能买。 哎呀，唱的真好，鼓掌！ 最后扯下二指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扎起来，就是最朴素的，对吧？这个就是在那个年代的这个旧社会，那么受着那么大的这个压力，生活的压力那么地主的欺压，那么困苦的生活之下，他还是有那个爱美之心的。 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没错。好，那这个咱们又到了该休息一会儿的这个时间了啊！歌曲和广告之后呢，哈，好像歌曲之后就是咱们的节目了。 嗯， 欢迎大家一起回来共同参与。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好了，一段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大城小事，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于飞。 嗯，这个很多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发的那个图啊，真的是让我们刚才看的我觉得都哎呀就觉得特别高兴。 嗯 啊，就刚才回哥不是说他那个小工具盒吗，哎，小文具盒哈， 别说他那个就是五脏俱全， 哎， 虽然盒子小。 蓝色的啊，天蓝色。然后里边的那个内衬是深灰色， 嗯， 是吧？这个工具的这个装饰的颜色都是和这个盒的颜色都是。 你别说，有点像雪国列车哈。 哎，对，都是天蓝色。你看，一把小剪刀，胶水的瓶儿，胶水瓶，小订书器， 嗯， 这中间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 应该是个 logo 标志啊， 是它那个牌名牌。然后这是一卷小胶带， 嗯， 然后这是卷尺，这是裁纸刀，还有一把横的尺子。这尺子我估计还不止一个功能，这上面有刻度，然后还有其他的啊， 嗯， 这咱有点看不懂。关键是它又不大，刚才咱人说了吧，巴掌大，然后你看跟手的这个比例。 哎，真是，啊， 这叫什么？ 一只手掌就能握住它， 一手掌握， 嗯，一手掌握， 带着出去特别方便。 嗯， 用户雨中行也发了几张图，这是收藏品，这是小瓷人还是小面人啊？ 看着像一个瓷人 啊，小瓷娃娃，但是它是那个传统造型，中国传统的， 就是古代人物的造型。 哎，这是像是个书生，啊，是吧？这是像个是个侍女啊，就这个意思。 有可能是娘娘 啊，娘娘。然后你看这个是一个老，这是个老爷爷还是个小朋友啊？看不就是角度问题啊，看不太清楚有没有胡子。 看体型和您有点像。 他是在坐盘腿坐在地上，然后看着一个。这是一炉子上坐着水壶吗？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哦， 一个小造型。 哦，没太看清您电脑哈。 对， 哎， 再看看这个是一个回娘家的小媳妇儿， 嗯， 骑着个驴， 小毛驴儿。 哎，这像是泥人了，泥人还是面人？这典型的泥人的造型， 嗯， 是吧？ 嗯， 这个如果说把这个外装饰稍微的改一改，就画成一兔爷也行。 哎，是吧？嗯， 哎，有没有 说到兔爷，我就。想吃了 想吃了我的天， 很多北京老字号里面有那个 就能吃 的兔泥 的 兔爷，对，能吃的。 他发的这个东西很小，是确实小物件，它跟这个书的比例，你看它是放在书桌上拍的， 对，嗯， 后边是书，是那个一本一本的书，这个比例一看就它比那书矮很多，但是它要宽一些， 嗯， 就是不大嘛，放在桌子上看着挺有意思的。 哎，给我们发来好多他的小物件哈， 这是一对。这一对阿福， 哎，胖娃娃 是吧？一个男娃，一个女娃，这都抱着这是啥呀？小狗， 小鱼吧？ 啊，鱼吗？ 哎，这是什么？ 哦，我怎么看着像小狗？反正是特别可爱，特别可爱啊！刚才朝阳宋师傅还解释呢，哎呦，我那仨手串啊，有一个小叶紫檀，有两串是那个橄榄核 啊， 另外那个看着白白的那个是牙的啊， 哦， 这个真不错，这值不少钱吧？ 哎，林。听说他最钟爱的物件是一个陶瓷的游泳造型的娃娃 哦， 啊，他母亲告诉他说这是他出生前就为他准备好的， 嗯， 啊，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已经有80余年， 哇，哦，啊，我知道林是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大姐，嗯， 哦，然后后来他说可能是母亲希望他能够经得住风浪哈， 哎， 没想到真是顺顺当当从小到大啊， 是吧， 嗯，一直变老真的很棒， 这个游泳的造型这叫劈波斩浪， 嗯，他说到娃娃其实之前去俄罗斯旅游的时候那边很多 套娃 也特别，就是买回来也特别适合当纪念品哈， 是吧， 一个一个套起来， 哎，好，这位啊，用户9290EK，他说我喜欢的小物件呢，都特有时代感啊。曾经上班的时候呢，需要穿西服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喜欢那领带夹，哎，那个时候那个讲究的领带夹，它会颜色款式都有很多，人家有的那个就是有讲究的，一条领带就配一个夹子，就是。 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款式，人家就专门的做一种搭配。说还喜欢那个小钱包啊，穿西服嘛，兜里装个小钱包。 哎， 曾经的年代还喜欢徽章，后来又喜欢小 MP3， 就那个、就那个播放器， 小的听音乐的哈。 对， 哎、 现在喜欢小半导体收音机，装在兜里。 他喜欢的都是有年代感的。 对，装在兜里遛个弯，听听节目，非常方便。嗯。 这个领带夹和现在的领结是、功能是一样，但是不一样 啊，不一样。领结是领结是领领结，领带是领带。 嗯 啊，这个领带它不是长吗？有时候它长到这个下边这个胸部以下的位置上，跟那个衬衫之间拿那个领带夹那么一夹， 啊、 它就不会左右的。前后的跑啊、 哦！这看来我没穿过这个男款西装，女款不用带领带。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李凯应该更有发言权啊，因为他老是穿那个西装革履的，这个装 梳个小背头， 咦，装着特有文化的样子。 重点是装着， 是是是是，织汪装嘛。嗯， 哎，再看等你长大说这个也喜欢戒指啊、手链、项链之类的哈、 哎， 女生常戴的东西， 尤其是喜欢金的。我看他说，真金不怕火炼， 是 啊，我也喜欢，那玩意儿值钱的。 值钱的。哎，弗莱格子发来了一个那个冰箱贴，他是在、 哦、 王府井百货大楼和平果局买回来的一个纪念品哈、贴在冰箱上面， 嘿，古色古香的， 是 真漂亮。行，大伙儿继续发着，我们接着跟您聊着。说一个社区的故事吧。放暑假了，通州区玉桥街道葛布店北里社区的刘姥姥，不是刘姥姥托管小屋要开班了。哎呀，我一看刘姥姥，我就以为这社区有个刘姥姥呢。 进大观园。 对，这个托管小屋一开通呢，这个社区里的孩子们就有了好去处，家长也就放了心了。 哎，尤其现在暑假期间哈。 嗯。据了解，托管小屋的人还真姓刘，他的创办人叫刘月华，是一名77岁的退休教师。您就管他叫姥姥，我觉得也不冤。 哎，这个年龄也可以了。 对对对，从2013年到现在，小屋已经托管了69名孩子了。当年的第一批托管孩子们，如今都考上大学了。 哟， 哎，孩子们还真的管刘老师叫姥姥。 嗯， 直接姥姥早晨好。上午9点，一声声稚嫩的问候，让站在葛店北里社区刘姥姥托管小屋门口的刘月华是十分的欢喜。啊，10名孩子们登记测温之后，便找到了各自的桌子，开始伏案学习。屋子里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只有沙沙的写字声。 嗯， 刘月华则穿梭在孩子们中间，为他们辅导功课上遇到的难题。哎，你看，你看，你看，这5+3=8，你怎么写成5+3=10了呢？是吧？你李凯，你注意点啊，你注意点。一个小时之后，5年级的小柯第一个举手：“姥姥，我今天作业写完了。”刘月华就高兴地捧着他的小脸说：“好孩子，写完今天的作业，那咱再看点课外书吧。”听到这话，小柯立马跑到书架前，拿了一本关于动物的科普书籍，在那看了起来，还真听话啊。 哎，是。 嗯，托管小屋的面积大概有100来平米，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图书屋。 嗯， 三个书架上摆了上百本的课外书籍。刘月华介绍说，这些书都是各个单位给捐过来的，每个孩子的课桌有近3米长，学习环境非常的好。 嗯，真好。 哎，他说8年前呀，一到假期，这社区里孩子简直就玩疯了啊，这个到处乱跑，那家长们呢都要上班，也没时间管他们。看到这些情况，于是呢他就这个刘月华呀就向社区反映说，我呀自己自愿来成立一个托管小屋，免费向孩子们开放。哎，时间长了，这刘姥姥的托管小屋也在社区里就出了名了。说现如今呢，在这小屋里托管的第一批孩子当中，有一位啊，那叫小辉的，已经考上大学了。 哎， 现在他的那个小妹妹又上这儿来了。 哎，一 说到这话的时候， 一茬一茬， 是刘姥姥特别高兴啊。那近两年呢，由于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时常发作，刘月华也把托管的时间呢改成了每周1、3、5的上午。他说有的时候啊，真的是疼得站都站不起来。 嗯， 那当然我也会继续坚持，一直坚持到这小屋孩子们很这个就都能够有妥善的安排为止吧。哎，说这小屋的孩子们都特别懂事儿。不仅认真学习，有的还给我送来家里的好吃的。 哎，很感恩啊。 什么炖的排骨啊，红烧肉，包的饺子啊之类的。他说我也喜欢孩子们，喜欢陪着他们一起成长。我跟你说，当过老师的人他都有这样的情节。 是。 哎，今年暑假说他们除了在这里学习之外，我还计划他们 去那个红色遗迹去缅怀先烈， 嗯， 哎，这个要走出去活动一下， 接受一下红色教育。 哎、对，姥姥您注意您的腰，哈哈，这个别闪着，真的是这个特别好的一件事。 对，77岁还在坚持做这个志愿，给大家给孩子们教课，真的很不容易。 哎、对，看完刘姥姥的事迹以后呢、嗯，我作为刘姥爷，我将来也有了目标了。 等您退休之后， 未来的我还早着呢，我。 别急，没几年的事儿了， 老命了。 哎，咱们接着说说其他的事儿哈、 嗯。 说一个拉家常议事会的事儿。 哦，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有一家老旧小区，有一个老旧小区啊、嗯。这个上下水管更换是免费的吗？哎，工期多长时间呀？更换的窗户是什么材质呀？最近枣园社区就开展了一场主题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拉家常议事会。 哦， 现场呢有50多位居民是频频举手提问啊，几名设计人员是一一进行解答。 嗯， 这其中呢，这个有一位这个施工初步方案讲述完毕之后哈、啊，这个设计施工人员呢就给说，阿姨，您对这个改造方案有什么建议？可以写下来，我们后续参考和改进。 哎 哎，充分考虑到了居民的不同需求，来精准制定改造方案。 嗯， 那现场的80多岁的马先生和妻子对近期小区变化赞不绝口，表示十分期待改造成果。 哎， 他就说，自从去年换了物业，社区变化很大，那遇到问题呢都会及时解决。 嗯 啊，那看懂了，那就是说这个小区物业换了之后，大家有问题，他们专门来找了一些设计施工人员来给大家解决问题哈。 对于一些老旧小区啊、嗯、来讲啊，年头多了，他的问题， 各种事情， 哎，各种问题都很多，在这儿当那个物业管理啊，我跟你说就辛苦很多很多。 嗯， 哎，比那个新建的一个项目里边他的事儿就多了去了，所以作为与不作为其实差别是非常 大，很关键哈。 嗯， 就在7月15号下午，枣园上城社区工作人员啊，薛世花的手机就提示音响个不停，说啊，6楼楼道里有垃圾堆积，还堵塞了消防通道、 嗯。哎呀， 是谁家的？能否清理一下？那薛世花看到了这则消息之后，就立即协调物业保洁人员，及时对楼道里的堆积物进行了清理。 嗯、对，甭管说是谁家的，怎么这个追查这个责任，咱先把这东西弄走，别让它犯味儿啊。 对呀、啊。那群里的议题也是不断扩大范围啊，比如说啊，能否把1楼的自行车停车问题也解决一下？那楼道本来就窄，还停了不少车， 嗯， 各种问题出现。 对对对， 那社区物业齐心协力将讨论结果落地啊，一一把那些僵尸车被清理到了物业设置的僵尸车暂存点。 哎， 那几个小时以后啊，群里又多了一条反馈消息，说已把僵尸车处理，需要居民自己认领。那有争有议有行动，这场议事厅呢，让楼道环境得到了美化。 嗯， 那群里议的工作形式突破了时间地理局限啊，针对难题，人人都是治理者。那聊几句，提几个金点子，让这个拉家常议事厅时时有作为。 对，你看看人家还特别的这个利用了这种现代的高科技的手段、 嗯、 是吧？你这个业主群是吧？你光聊天发牢骚不行，还得提出、这个、 真的得解决问题啊！ 哎，提出实质的建议。然后呢，物业呢，这个配合执行，哎，大家一起想办法把社区搞得更好。其实我一直是这个观点啊， 嗯， 物业公司和业主不是对头， 对， 是一家人，就是这一个是这个这是吧？你在这居住生活，另一个是你要帮助这些在这居住生活的人，他们生活的更方便，哎，把他们的环境给做得更好， 嗯， 这是一家人，他目的应该是一致的才对，不能成了对头是吧？对着干，那最后就没有好结果。 而且他这种方法特别好哈，在群里面就及时反馈， 嗯、 因为有的上班族就是早上上班晚上回来没有时间去物业去反馈问题， 对对对， 这有问题实时解决。 嗯，可以说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物业管理啊，事无巨细啊，这个非常的非常多的事情，千头万绪，嗯，你可不能是说办完这一件事儿，然后我就啊，就行了，我就看看吧，啊，然后那个再过会儿再说吧， 嗯， 就这样的话，就是很多事情一拖就没法办了， 持续为大家排忧解难哈、嗯， 没错。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个社区里边也是关于一些什么电动自行车啊、充电桩啊这样的生活的琐事吧， 嗯， 哎，这个地方呢是在。德秀北街2号院2号楼里头啊，这里边这个小区物业呢，在每层的电梯间都贴了一个告示。 什么内容？ 哎，告示上写的是：物业提醒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楼道内禁止停放电动车，禁止任何充电行为。 嗯，这个在之前已经发过通告了，就不让停在这个楼道间里面， 一直在说啊。一名居民告诉记者说，他自己也知道推车上楼有危险啊，但是楼下没有充电设备呀，是吧，我怎么着，我没也得充电呀，要不然我走不了啊。哎，这个就是拎着电池上楼呗。哎，这个由于这个铅酸电池啊太沉，所以呢这个还是得推着上来。要是锂电池的这电动车呢，它会轻一点，就拎着上去。说我这车的电池充满了就跑40公里，夏天一两天就得充一回，冬天每天都得充。那我这工作单位所在的大厦又不让电动车进，最方便的充电地点就是咱们自家的小区。哎呀，这没有充电桩，你说这多麻烦。 是、 啊、那对于小区内缺乏充电设施的问题，二号院的物业表示，目前已经在和社区对接相关的工作，预计在八月会开始动工开建。但是这个施工以后开工以后修哪儿呢？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充电桩它也得有个位置啊，什么时候修好了投入使用呢？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那没有地方停放电动自行车，没有充电设备，单纯禁止电动车上楼，那也是治标不治本，对吧？ 对、 因为他们有一些实际的困难。 嗯， 那么为了解决电动车上楼的问题，还得是街道社区帮忙想办法，并且呢再加强监督和管理。那另外一个小区啊，就是在这个东花市街道的花市早院小区，一进东门左手边就能看到一排电动自行车在遮雨棚下停放着。棚里边还配备了多部电动的充电桩，每一部呢可以让6辆车同时充电。那在小区的4号楼前还有一片电动自行车的专属停车区域，旁边呢也有充电桩。记者粗略的估计了一下，这里大概能停下40辆电动自行车。 嗯， 哎，你看这个问题就 解决了， 好。 对，它有一片这个专门的专属停车区域哈， 是的， 而且它的充电桩个数也不少了。 嗯，除了在地面上这个新划了停车区，增设了充电桩之外，地下自行车库也可以利用起来。 嗯， 在东花市街道的富贵园3区，专门在停车区之外施划了充电区，安装了5组充电柜。这充电柜里呢有自动报警系统和灭火弹，那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及时的灭火。在停车区也可以安装了、那个烟杆报警、喷淋和强排烟系统，最大限度的保证停车安全。 嗯， 一位来停车的居民表示，以前呢他就是把车停在楼道里的，后来看见通知以后才知道，地下车库改造了，我上这儿来停车充电都挺方便的。说既然人家都给他划好了地儿了，那就不能再找借口说没地方停车、没地方充电了。哎，这个确实，你只要解决了他的问题，他就不会再去违反规定了。 是的， 这个一个。榜样啊，我们可以去看，它可以带动很多的地方，这个经验也是值得推广的。 而且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啊，因为大家现在就电动车很方便，但是要是真是没有地儿充电，这还真是大家很着急的一个事儿啊。 是的啊，那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着急的事儿呢，在这儿也跟大家说说吧。 行啊， 因为在前2天的节目里，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8月8号我们要有一次计划很久、精心安排的听众见面会。 哎， 但是呢，由于最近这个疫情和汛期的原因， 不可抗力因素， 为了大家的安全吧，我们只能是告诉大家，遗憾的决定延期举办。俗话说好饭不怕晚啊，所有的安排、所有的惊喜、所有的全力以赴，一定会在不远的日子当中如约而至。我们延期确定下来的具体日期呢，会在第一时间呢告诉大家啊。这个最后李凯这个在这个最后这个注了一句，当然放在括号里的，他说争取还是在8月底哟。 就是争取让8月份的时候，还是把这场听友见面会给大家张罗起来。 因为现在这个马上他开始定的是8月初嘛，所以再延期一段时间啊，也是为了这个更安全，为了大家考虑。好，接下来再看看大家的互动吧。 好的，用户0726说，就是他很遗憾，因为他不是3G用户，所以他不能发那个图片， 不能发图。 对，然后他就想说，他有一个纪念品，就是自己的一个小物件，是一个5环标志的丝绸方巾。 哎。 这个挺好， 虽然只有文字哈、 啊 嗯，但大体上我们脑海里能勾勒出来那个 对对对 图片了。 就是这种这个带有纪念意义的手绢啊、手巾啊，还是这个挺实用的东西。 不知道您是不是08年奥运会的时候买的？ 对对对对，啊，这个老蔫儿啊说了，支持延期举办听众见面会啊。 嗯， 七上八下那是汛期，最好远离山区啊。50后发了一个图。这个图呢是一个是一节木头，小木头， 嗯， 哎，这个小木头是有讲究的啊。他说了，我的手把件这是一个花椒木的，每天揉揉它啊，用它搓搓脖子，感觉挺舒服的。虽然不值钱吧，但是都说这个花椒木啊，它可以让手脚不麻，这个还是有保健的作用的。 嗯， 你看多好。 这个木头是怎么把玩的 啊？它这花椒木的特点就是上面有疙疙瘩瘩的，你有小疙瘩， 就相当于能按摩我们的各个穴位啊。 哎，对，它会就是就加工的时候不用说特别的这个把它这个树皮什么的都刮掉，因为它的那个表面呢，你把它清理干净以后啊，这个经过打磨，然后它放在手里，其实要的就是它那个疙疙瘩瘩、那个麻麻扎扎的那个感觉， 是不是像我们那种足底按摩那种？ 你要把它踩在脚底下也没人，哎呦！但是好像这个按摩足底的比较少， 比较少， 一般都在手里啊、这个揉捏什么的。 嗯，备注说啊、他名字叫备注啊，他说我喜欢的物件就是我的小电动车啦、啊，带我自由的穿梭在都车的二环，但是今年底就没法开了， 哎、 因为属于超标电动车 是 一类哈 啊， 还给我们发来了。他的小电动车， 那你赶紧抓紧检测合格了，上了牌子，这不就行了吗？啊，这个这是啊，这刚才这是那个车的图片。这位宋彦军上的这图可高大上喽！ 哎呦，什么内容？ 飞机。 嗯， 这左边是一个飞机模型，这叫这个学名，就是我刚才说飞机模型都不准确了，这个学名叫 航模，对， 因为它应该是可以飞起来的那种， 是 一看就构造很复杂啊。 我上初中的时候还参加过一次航模大赛， 是 就是自己制作飞机。 你会坐飞机啊？ 对，当时会参加那个比赛嘛、 哦， 坐两种飞机， 组装是吧？ 对，组装好之后看谁飞的高度高和时间长。 给喊上什么马达呀、螺旋桨啊？ 对， 是吧？ 你知道最有意思是什么吗、 嗯？ 我那个飞机飞到了旁边那个楼的房顶上，然后他就下不来了，最后我就得了第一名， 一直在上边 对， 别人都没飞到。然后右下角这是一小小的无人机， 嗯。 是上面有四个小螺旋桨，非常轻体的那种。现在有好多的，好多的年轻人，都喜欢玩这种小无人机， 小型无人机。 对，我在那个郊区待着啊，这个在密云，然后晚上吃完饭呢，跑到这个一个河边很大的广场，那广场上有好多阿姨在跳广场舞，也有好多年轻人在旁边。他就有一个遥控装置，他把那个自己的那个，他有那个就摄像头， 嗯， 上面带摄像头，然后连接到自己的手机，然后通过一个遥控的装置，让那个小飞机在这广场上飞啊飞啊，他就可以把那个很多地方的那个画面给收下来，然后通过自己的手机，然后再进行编排，他能把他玩这个， 是就今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哎， 就是拿无人机拼凑成了在天空上拼凑成了那个地球的图形， 哎， 各种转换啊，特别好看， 玩的太高科技了。 是啊，用户8398还说呢，喜欢的小物件是自己的汽车钥匙链、 哦、 啊，陪我上下班的小物件啊。自从得到这个就一直没换过，已经十几年了。那说明他十多年没换车 啊？不是，车可能会 换， 换 钥匙链不换， 对对吧？人家换新钥匙，把链拿下来搁在上也可以的啊。用户3090啊，他说，哎呀呀呀，这个话题的尾巴我赶一下啊，我这儿有一对天鹅摆件，这个发上来了，非常漂亮，白天鹅 啊，金色的嘴巴，然后这旁边还有配的是这个玫瑰花的这个造型， 嗯， 中间还这个很像是那种结婚的礼物啊，中间这个小盒这里边装的是戒指吗？我们想象一下，他说这个物件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啊。 说那年去燕莎旁边的莱泰花卉，本来是去选工艺花的，但是逛了逛吧，哎，看见这对天鹅了，我就挪不动脚步了，然后就收到囊中了。 嗯， 特别喜欢， 能看出来特别喜欢哈，因为现在摆的都感觉一直摆在他的桌子上展示着， 是吧？哎，造型特别的这个漂亮啊。 哎， 然后空城只有旧梦在还说呢，也想晒一晒自己的航模，但是没到三级。 加油加油，经常互动就会升级了， 给您加一个精选啊！完了之后回头您升到三级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图片了。 是 是，然后大美和小丽啊，然后发了他的小物件，耶，这是一个 盆栽吗？ 对，这关键在于这个盆儿，我觉得这个。这边这个摆设的这个小盆儿是一个小两个小熊的造型，你记不记得两个维尼？是吧？ 小维尼熊。 哎，这边是一个小人儿的造型，小人儿脑袋里头长出来翠绿的这个两个小这个小花儿。 您别说，这个盆儿还挺有特点的， 是吧？是一个坐在地上的抱着脑袋的小人的造型， 是 就是脑瓜盖儿是空的，然后里边会是不是肚子里边也有土啊？我在想这个花扎根会扎到什么位置上？ 是， 然后后边是一片肉，多肉，是吧？各种造型的小小的花盆，花盆上还趴着小金钱豹。我天哪，您这个小旮旯太漂亮了。 对，他们家这个跟他的名字特别像，大美和小丽， 你看 又特别美， 是吧？ 这个小物件啊， 好吧，那咱们节目里只有大美和小凯，咱俩在旁边看着。那时间也不早了，咱们也该跟大家告别了。 您是大同，我是小飞。 好吧，咱们这是大同小飞组合了。 哎，好， 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季彤， 我是于飞。 那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带给您的新闻 2021，下周再见， 再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成小事，您听好了。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飞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